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这个亚当夏娃吃果子，这个堕落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不同的层次，我们的环境受到堕落的这个影响，我们的气候受到堕落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东岸那里到现在还受到这个台风 Sandy 的这个影响，有很多人他的房子因为这一次台风的缘故已经彻底的被毁坏，他们变成无家可归的人。那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人长期受到东岸这个 Sandy 的影响，结果还是在处于一个断电的这个阶段，而且天气是越来越冷。堕落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生态的这个环境，堕落影响到我们的每一个家庭。但我去家里面去探访的时候，我就有第一手的这个经验，跟家里面的这些丈夫妻子谈的时候，看到这个堕落对家庭的这个影响。那他们会跟我们分享他们家里面的各种不同的困难呢。所以中国人讲这个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有的困难是这个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困难，有的困难是丈夫与妻子的之间的困难，有的时候是两个人个性上完全不一样这样子的困难，那有的困难是家里面这个婆媳之间的这个困难，这个 in-law 之间的这种困难。所以这个堕落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次。那我们在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这个他在家里面也是有他家里面的这个困难。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伯兰的这个家庭里面，他有他破碎的这个层次啊。那今天我们要一起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看这个亚伯兰他家里面的遇见的一个冲突。那这个冲突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冲突，因为这个冲突造成的这个结果是怀他孩子的这个夏甲结果离开这个家庭。那我们今天开始看到底造成这个冲突的原因是什么，那然后上帝怎么样来介入这个家庭来解决这个冲突。那因为我们的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只能看这个造成冲突背后的这个原因，我们以后有机会要继续来看这段圣经，看看上帝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个冲突。那产生冲突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其实问题是很简单，因为这个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来她没有生孩子啊。这个上帝给亚伯拉罕有这个应许，说他将来的这个后裔要很多，他要成为多国的之父。可是问题是亚伯拉罕的年纪已经相当大，而且他太太这时候还没有办法生孩子。第一节我们刚才读的时候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来没有为他生孩子，没有生孩子的这个结果，这个他的太太就提供了一个建议。这个太太说，第一节下半节说，撒来却有一个婢女，是个埃及人，名叫夏甲。撒来对亚伯兰说，看来耶和华是我不能生育，求你亲近我的婢女，或者我可以从她得孩子。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来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今天我们有冲突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冲突造成冲突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有罪的缘故。那个罪是从这个犯罪是从这个试探开始。所以我们看到第二节圣经里面，亚伯兰他现在面临了一个试探结果他堕落这个试探里面。那他这个试探的来源是谁呢？试探的来源是他自己的妻子，是他最亲近的人。那这个撒来怎么样试探亚伯兰的？因为他看到他自己是不能生育生孩子，所以他要他的丈夫亚伯兰去亲近他的这个他的婢女夏甲，那让夏甲能够这个借腹生子，替他生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归入他自己的名下，这样子的话他就能够给他丈夫有一个孩子。那撒来他这次提出来这个建议，对我们很多人来讲的话，我们想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在当时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习俗。 这个圣经学者、考古学家他们在挖出来的这个圣经的这个当时古代的文献里面就记载的有这样子的这种记录。那所以当这个妻子不能怀孕的时候，那其实她有这个责任，这个把她的这个为她丈夫来预备一个孩子，透过她自己的这个卑女。所以上来提出来的这个建议是当时大家所接纳的，社会上所接纳的一种方式。可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用人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这个问题，用人的方法而不是用上帝的方法来解决这个自己的问题。那我们看到这个家里面后来的这些造成的这种冲突呢，是从这里开始的，是撒来用人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开始的。那当然我们看这段圣经的话，这个很基本的逻辑告诉我们说，如果亚伯兰家里面没有这个卑女的话，那撒来也不会提出来这样子这种建议。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始回一个问题了，到底为什么亚伯兰家里面会多了一个埃及人夏甲在他家里面？那亚伯兰他家里面有夏甲，有这个埃及的卑女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亚伯兰自己犯了罪的缘故。所以这个问题挺复杂，你说这个事情是到底谁应该负这个责任的话，这个事情挺复杂。如果你记得清楚的话，这个创世纪十二章里面，我们前一阵子看过亚伯兰他因为在应许之地那个地方遇见了这个饥荒，所以他跑到埃及去了。那到埃及的时候，他到埃及以前他就跟他太太商量好了，到了埃及以后，如果这个我们知道埃及人是他们看到你美妙的话会把你给抢走，然后结果会把我给杀掉。所以的话他就跟太太商议好了，我们去埃及以前呢，到了埃及以后，我说你是我的妹子，不是我的妻子，这样子的话埃及人的话我会因为你的缘故得以存活。那我们前一阵子我们看到这个他在这个埃及那个地方正好结果上帝允许了这个法老王跟他的这个臣子看到撒来很漂亮，那就结果就把他的这个太太就接到宫里面去了。如果上帝看到他对亚伯兰的应许现在受到了威胁，结果上帝就直接介入来拯救亚伯兰。所以在创世纪十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里面，我们看到法老的一些大臣看见了撒来，就在法老面前称赞他，于是那个女人被带进了法老的宫里去。亚伯兰因为这个女人的缘故就被优待，得了许多的牛羊公驴母驴仆婢和骆驼。亚伯兰他用人的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他用谎言来解决他自己所面临的这个危机。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太太进了法老王的宫里面，然后他自己因为他太太的缘故在法老王那边就得了许多公驴母驴仆婢和骆驼。那仆婢呢，仆婢就包括其中一个是什么？其中就是包括夏甲在里面。所以后来当上帝介入来拯救他的这个结果以后，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十二章的二十节，法老就吩咐臣仆，他们就把亚伯兰和他的妻子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送走了。所以他离开埃及的时候带了谁呀？带了他所有的一切，这个包括什么？包括法老赐给他的这个仆婢，包括这个夏甲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他所犯的一个罪导入是另外一个后果，是牵涉到另外一个罪。那亚伯兰说谎话的这个结果呢，造成他现在家里面多了这个埃及的这个卑女啊，多了一个埃及的卑女夏甲。那这个夏甲的在他家里的后果现在带来的是什么？太太提出来这样子的这种建议，然后呢，然后造成家里面现在再下去就有冲突了。其实这个冲突到今天还没有结束。如果你最近看电视的话，已经发展现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Gaza Strip 现在有撒来的后裔跟夏甲的后裔在那边处于一个战争的一个情况之下。一方面是发这个火箭 像以色列这个地方，尤其是到 Tel Aviv 还有这个大城市发射火箭。那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人就派战斗机，然后要去轰炸他们，轰炸他们，那暗杀他们的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领袖。所以到今天为止，亚伯兰在创世纪十二章他所犯的那个罪，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冲突的这个造成冲突、造成家庭破碎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背后的原因是人犯罪所带来的这个后果，而且这个罪是有连锁反应的，有一个 chain reaction 的，一个罪导致另外一个罪，导致另外一个罪，那最后这个事情越来越严重。所以亚伯兰在创世纪十二章里面所犯的这个罪，到今天我们还受到这个罪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个不同的政府都很怕，因为过去这个当中东那里出现这种冲突的时候，再下去的时候很容易就发生另外一个中东的战争。这个中东战争一出现的时候，会牵到其他的国家会卷进去。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今天人是处于一个很可怜的这样一个光景。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这个罪对所有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次都受到这个影响。那要解决这个罪的这个问题所带来的这个后果，这种循环，这种 cycle 的话，只有耶稣基督来钉十字架才能够解决人的问题。人凭自己的努力是没有办法来解决人自己的问题。那我们感谢主，今天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今天上帝在我们家里面已经开始了来做这个拯救的工作。那上帝要继续透过我们的教会生活，透过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学习，透过我们对圣经的这个更加的这个学习跟顺服，来慢慢一步一步来解决我们生活、我们的生命里面各种不同破碎的这个地方。所以上帝在我们身上继续来做这种修补的工作，透过我们的正常的教会生活，透过我们在圣经里面的学习，透过操练帮助我们操练对神的话的这个顺服，来在我们身上做修补的工作。所以亚伯兰他用了人的方法来解决他自己的问题，在埃及那边他讲了一个这个谎话所带来的这个后果，家里面现在多了一个使女夏甲。那同样的，亚伯兰犯了罪以后，他的太太撒来今天也效法他，也是用了人的这个方法，那他就提出来这个建议，亚伯兰透过夏甲来替他生一个孩子。那犯罪所以这个破碎是从人用自己的方法所带来的这个后果。那破碎另外一方面是什么？这个造成破碎这个家庭破碎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家里面的这个 leadership structure， 这个领导的架构被摧毁了，或者是一个颠倒过来了。我们看第二节下半节说，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来的话。亚伯兰在迦南地住满了十年，他的妻子撒来把自己的婢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他的丈夫亚伯兰为妾。这个亚伯兰听从了他妻子的话，他落入这个试探里面。那这里我要声明一下哈，不是说听从妻子的话绝对是错的。那我这一辈子有很多的时候，我是很后悔没有听从妻子的话，结果造成了很多的问题。我太太这个常常会提醒我，哎，这个记得当初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听从我的话 ，See I told you so， 结果造成了后来你自己很多的问题。这个创世纪21章12节，当这个夏甲跟以实玛利他所生的这个孩子以实玛利要被赶出来亚伯兰的家里面的时候，这个上帝跟亚伯兰讲，上帝说不要因这个童子和你的婢女而烦恼，撒来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可以成为你的后裔。所以在那一节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上帝跟亚伯兰说，这个他夏甲这个撒来提出来的这个建议的话，这个是好的，你该听从的。所以听从妻子的话本身这个东西不是错的，可是在这里亚伯兰创世纪十六章的时候，这个他犯了这个错误，那带来的这个后果，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那在希伯来文里面，在中文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这里，可是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都是很有意思。希伯来文圣经里面 He listened to the voice of， 他去听从了 OK 这个听从了妻子的话。这个 phrase 呢， 这个 phrase 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也出现，创世纪第三章跟十六章里面都出现了。那第三章里面是出现在什么地方呢？是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上帝对亚当审判的时候，上帝对他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是完全一样的这个 phrase 在第三章然后在第十六章里面出现。那不但如此，第三章跟十六章还有另外两个字也同时间在这个一节圣经里面出现，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女人娶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给了她自己的丈夫。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是夏娃这个拿了这个果子，然后给她自己的丈夫。在十六章里面是撒来她娶了拿了她自己的婢女夏甲，然后给了她这个丈夫去生个孩子。那这个出现的这样子出现的这个方式呢，这个不是一个意外啊。这个出现为什么在这里会有这两个平行的这个架构呢？因为这个创世纪的作者摩西呢，故意把它放在里面，故意选这样子的字。那摩西在这里是要来做一个比较，让他看到在伊甸园里面发生的这个问题，今天在创世纪十六章，在这个亚伯兰我们的信心之父家里面也会发生同样的这个问题。那同样这个发生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发生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家里面，这个妻子现在她来往前站，然后她在处于一个领导的这个地位。所以上帝在家里面设立的这样一个leadership structure 这个领导的这个架构呢，现在被颠倒过来了。所以我们在创世纪十六章里面，我们发现我们看到撒来她在整个事件里面，这个妻子是一直在处于一个主导的这样一个地位，一个 leadership position。 OK，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他现在上帝跟亚伯拉有应许，你将来有子孙是极其的多，那结果现在没有孩子，那结果是撒来主动来提出来这个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法，不是亚伯兰主动的提出来。那最后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夏甲他轻看，其实这个轻看这个字在新译本翻译的不是很好，这个其实这个圣经的原文的意思是藐视，是 despise， 是这个夏甲藐视他自己的这个祖母。 OK， 这个藐视这个字呢是在这个创世纪十二章里面也出现，这个神对亚伯兰的这个应许 ，OK， 祝福你的，我要给他祝福。哎，那与你为敌的 ，OK， 那咒诅你的，我也要咒诅他。其实这个咒诅的这个字其实是藐视，同一个字。所以这个对于当夏甲他藐视撒来的时候，就是等于他的藐视亚伯兰。结果上帝的这个对亚伯兰的这个应许，现在又直接嵌入到这些事情里面来了。所以当圣经里面是创世纪十六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生不出孩子这个问题是妻子主动的来提出来，他要提出解决的方案。夏甲来藐视这个撒来的时候，亚伯兰他没有再出来处理解决这个问题。那最后结果因为他没有处理出来解决这个藐视的这个问题，就再下去的话问题就越来越严重。那结果最后的话是这个再下去的话是撒来他虐待夏甲，最后夏甲怀着身孕的夏甲结果就跑出去了，离家出走了。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亚伯兰他是处于一个被动的这个地位，他没有主动的来 step up 来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这样子这个角色，来主动来解决家里面这个问题。那可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在亚伯拉罕的生平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一直在慢慢的在一步一步的来塑造亚伯拉罕，以至于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这个领袖。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盼望。OK，所以不要以为说你家里有一本难念的经，其实亚伯兰他家里面他也有一本难念的经，而且他自己也 messed up， 很多地方他 messed up。 这个所以上帝今天拣选我们，上帝要使用我们，这是神的恩典。 OK， 上帝要使用我们 despite of our failings， 虽然我们是这样子一个破碎的人，是这样一个败坏的人，可是上帝还是在我们这些破碎的卑微的器皿上面，上帝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 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我们这个信心的这些始祖 ，OK， 这个家庭里面都有各种不同程度的这个问题，啊，亚伯兰跟夏甲，这个家里面夏甲所带来的这个问题，他这个啊，他讲谎话，以至于他的妻子结果跑到法老王的这个宫里面的这个问题。再下去的话，以撒他家里面也有问题 ，OK， 这个雅各以扫之间难道没有问题吗？问题很严重，问题都严重，结果一个哥哥要追查那个弟弟，等等。那你说雅各家有没有问题？那雅各家问题比我们家里前来任何一个家里面的问题，都严重。这个儿子一大堆，结果这个几个哥哥 gang up 起来，结果这个家里面，然后就把他的小儿子约瑟要卖去埃及地做奴隶。你说这个家里面问题严重不严重？相当严重，相当严重。再下去，犹大的家庭里面有没有问题？犹大跟他玛这个公公跟婆婆这个媳妇之间是不是出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所要使用的这些先祖，这些信心的伟人，结果他们家里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问题。OK， 那我们感谢的是什么？我们感谢的是这个，其实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就会有问题。今天我们所能够感恩的是什么？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介入这个问题。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介入这个问题。亚伯兰他家里面夏甲跟这个撒来之间是不是有问题？是有问题。结果是什么？结果上帝来介入来解决这个问题。亚伯兰在埃及那里说谎话，结果是不是有问题？是有问题。老婆都快没了，这问题不严重，上帝自己来介入来 deal with 这个法老王。那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家里面上帝也在我们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上帝直接来介入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为自己的名的缘故，他为自己的名的缘故，他引导我们走义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因为上帝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是什么啊？来塑造我们的生命，修剪我们，塑造我们的生命，以至于他的这个长子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他自己来做长子。所以我们在创世纪十六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家庭的破碎是因为家庭里面这个 leadership structure 出了问题，这个领导的这个架构出了问题。很多年前有一个姐妹，她参加固定的在参加教会的这个礼拜五晚上的这个聚会，结果他们礼拜五晚上那个聚会有一段时间是查圣经里面关于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个教导。当然他们看不同的圣经文，有一天晚上查的是什么？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面就提到这个丈夫与妻子的角色，特别是提到丈夫是家里面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等等。哇，结果这个姐妹突然间脸就变了色，然后就跟这个带领查经的那个弟兄就吵起来了，因为他有不同的看法，他不认为这个是一定要这样去做等等。结果这个聚会的其他的人就很奇怪，怎么这个姐妹平常是这个都很没有问题的，怎么那天晚上突然间不知道是这个什么碰到了哪一根筋呢？碰到哪一根神经？结果整个人跳起来了。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最后才了解到，原来这个姐妹她是个女强人呢。结果很多年前她就已经离了婚了。那离婚的造成离婚的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她在家里面，她一定要出来做头。所以这个上帝设计的这个leadership structure， 在不同的这个组织里面设计的这个 leadership structure， 这个 leadership structure 是很重要的，这个 leadership structure 很重要的。今天亚当夏娃犯罪，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一个原因就是当亚当应该站出来做头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做。所以亚当如果他滥用他的权柄，这个是犯罪。可是如果他是座头，他没有运用他的权柄的话，这个也是一样有问题。在圣经里面， 这个如果你读希伯来文的话，你就发现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当这个魔鬼来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魔鬼讲话的对象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我们看起来好像整个对话里面就是夏娃跟这个魔鬼在那边对话，跟这个蛇在那里对话。我们以为亚当不知道跑去哪里去了，也许他在看电视或者在干什么，那其实不是的，亚当站在旁边。因为希伯来文里面这个讲这个你的时候，这个你是个多数，这个动词里面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他讲话的对象这个单数还是多数。换句话说呢，在整个试探的过程里面，夏娃站出来然后跟这个蛇在里面对话，亚当站在旁边，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他没有出来澄清上帝的这个诫命，他没有出来指出这个魔鬼试探的时候讲出来这些话是错的，错在什么地方等等，甚至这个他有这个责任来把这个蛇从伊甸园里面赶出去，他也没有这样去做。所以这个今天人的堕落是从哪里开始？从亚当他没有尽他该尽的这个责任。上帝有给他这个权柄，可是他没有尽他该尽的这个责任。那今天上帝作为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他造了这个宇宙，他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那他给我们今天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在这个人类社会里面，上帝有他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道德律，在物质界里面，上帝有创造他的这个道德律，这个物质的这个律，我们叫做自然的规律。今天我们去读物理、读化学、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哎，我的牛顿三定律，学工的人都知道牛顿三定律。那这些律来掌控了这个自然界的这个运作。当你违反这个自然律的时候，你就会出问题。比如说今天如果你从一个楼跳下来的话，因为你如果不尊重万有引力的这个自然律的话，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你会 have a crash with reality。 那同时间，上帝在我们人类关系之间，在家庭里面，在社会里面，上帝也有他的这个律。那这个是什么？他的道德律。那当今天人违反了上帝这个道德律，没有按照上帝所设立的道德律去来过家庭生活，这个教会生活的时候，那我们就发现会有其他的这些问题一个都会跑出来了。所以今天这个我们是活在一个堕落的这个世界里面。那今天很多父母亲是很多父亲很多弟兄是没有教会没有去装备好，或是他长大的过程里面他还没有信主，没有得到这样子的装备，怎么样来领导一个家庭，怎么样按照圣经的原则来领导这个家庭。那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情况之下，这个妻子要出来家里面处于这个领导的这个位置，那有些丈夫就说这样子更省事，省得我去烦心，这个东西都是这个问题啊。那今天有时候这个小孩子成家庭里面的这个中心，整个家的这个 program 是围绕着这个孩子在转的，那这个也不是上帝的这个设计。上帝的设计是什么？上帝的设计是上帝是一个家庭里面的中心，父母亲是围绕着上帝转的，孩子是围绕着父母亲去转的。那好像这个太阳是中心，在太阳系里面，地球是围绕着上帝这个太阳去转的，月球是围绕着地球去转的。那今天有一些家庭里面这个东西完全颠倒过来，这个孩子变成这个太阳一样，父母亲围绕着孩子去转的，然后整个家庭的 schedule 然后计划等等，时间的支配，金钱的使用等等，围绕着孩子。再下去的话，上帝的原则不知道摆到哪里去了。那这个都是一个次序的一个颠倒，一个 inversion of leadership structure。 所以这个所以不论是这个撒来出来在家里面要处于这个领导的地位，或者是亚伯兰他没有尽他作为领导该尽的这个责任，这个东西背后都是问题，都是这个问题。那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我前一个这个教会，我跟一个英文牧师，一个白人一起侍奉，我在中文堂里面服侍，他在英文堂里面服侍。 那我就有机会慢慢的跟他越来越有更多交通的机会，然后我就了解到这个他生长的这个环境。他现在已经40多岁了，在他长大的环境里面，他没有认识过他的父亲。为什么没有认识过他的父亲？因为他整个长大的环境里面，他的妈妈有过5、6个不同的男人，每一个都是跟他们同居，每一个都没有结过婚，所以到现在为止，他长大的环境里面，他没有真正的跟他父亲有这样子一个接力，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是一个破碎的一个环境之下长大的一个孩子，那结果所以啊，这个他也不知道在家里面怎么样领导这个家庭。不过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恩典，结果这个上帝拯救了他，透过这个他在读大学的时候，透过这个 campus ministry 校园团契，结果拯救了他。然后他后来去是吧，被上帝呼召去读神学，然后自己就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到底在家里面，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怎么样做一个丈夫，怎么样做一个父亲等等，结果生了一大堆孩子，然后这个他的家庭现在生活的还挺美满的。所以这是一个啊，让我们看到是上帝怎么样来介入我们的家庭，来做拯救的工作。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在美国很多年前啊，这个你如果要提出来跟你配偶离婚的话，你要到这个家庭法院 family court 去证明说你的配偶犯规了或者有问题，然后你要提出证据，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才可以开始提出这个诉讼要求离婚。可是这个在1970年那一年开始，这个事情有了这个改变。1970年啊1月1号，加州有一个法律这个开始被执行。这个法律是什么？这个法律叫做 No Fault Divorce， 没有错的这个离婚。换句话说，今天一对夫妻他们要离婚的话，他不需要去这个家庭法庭的里面去证明说对方啊出了什么问题。这个两个人只要愿意提，彼此愿意离婚的话，他就可以到法庭里面去办这个离婚。那再下去的话，这个到了1985年，15年之后，本来是一个州有的这个东西，现在50个州都有这个 No Fault Divorce。到了1985年，那当然这个60年代的这个性解放等等，这个再下去女权运动等等，今天造成了对家庭的破坏。所以现在美国这个正常的家庭是属于少数的，是个 minority， 不正常的家庭是多数。正常的家庭是什么？家里面有爸爸有妈妈啊，然后这个孩子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长大的。不正常的家庭有的是单亲的，有的是父母亲离了婚2次3次的等等，是这样子的，活在这样一个破碎的这个家庭里面。所以这个婚姻法所带来的这个后果是社会家庭的这个被摧毁，那再下去的话造成各种不同社会的这个问题。这个几年前我学到了一个新的字，英文里面一个新的字，这个字以前是没有的，是被发明的，一个社会学家发明的。这个字是什么？你大概可能没有听过，叫 bank， BAN， 听过这个字没有？ bank 啊，听过吗？很少人听过这个字。这个字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这个组合，第一个字是 boy， 男孩，另外一个字是 man。 这个 bang 是什么？ bang 就是 boy man， 就是这个意思，现在叫 bang， B-A-N bang。 为什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社会学家说，这个现在有一些很多年轻人，他到了20多岁了，快要30岁了，这个他大学也读完了，有的甚至硕士也读完了，他有了工作，可是他不要结婚，他不要生孩子，他也不要离开父母的家庭，他住在父母亲家里面，他白天去上班，然后回来了以后是什么？上网，然后去花钱买 video game， 买这个电子游戏，然后就躲在这个电脑前面就玩这个 video game， 然后找他朋友一起来就玩 video game 等等， OK， 然后就家里面就看电视，在电视上看这个 sports 等等，他根本不要结婚， 他不要负这个责任，他不要做丈夫一个丈夫的这个责任，主要做父亲的这个责任。他父母亲到了他这个年纪，早就已经结了婚了，早就已经生孩子了等等。可是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不要结婚了。哎，这个就是 boy man 这样的。哎，我们看到，因为堕落的这个结果，那家庭的这个结构性的就被破坏了。那今天上帝来介入我们这个破碎的家庭里面，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只是说我的罪得赦免。不只是我罪得赦免，而是今天耶稣啊拯救我脱离上帝的审判。那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耶稣没有撇下我们，让我们成为孤儿。耶稣差遣圣灵进入我们里面来，然后圣灵继续在我们身上来做拯救的工作。那这个拯救的工作是什么？很多方面的。那其中一个方面是什么？其中一个方面是来 reverse， 来挽回，来修补堕落在我们家庭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带来的这个后果。那今天上帝来透过他，所以今天上帝在这里设立教会，上帝在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聚会，上帝给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学习圣经里面的这个道理，上帝给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听关于圣经，关于比如说婚姻的这个教导，那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到底上帝是怎么样来 set up 这个宇宙的，上帝怎么样 set up 这个家庭的，这个家庭应该怎么样去 run 的。哎，愿上帝继续在我们身上来做这样子的这个拯救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看到我们都是破碎的人，我们是生长在一个破碎的这个时代，我们是在一个破碎家庭里面走出来的。我们看到不只是我们是这样子，其实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今天家庭里面就有问题。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家里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问题。可是我们知道，今天人解决问题啊，不是人能够凭自己的力量来解决的，乃是你自己的福音来介入我们生命当中。为了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感谢你，也愿你继续在我们身上，你透过教会，透过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学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你来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破碎，来纠正我们，来教导我们，来训练我们怎么样过的一个合你心意的这样一个生活。求主你继续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